替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观音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郭子仪呀、这是唐朝安史之乱时期首屈一指的功臣，他是唐朝华州正县人，就是现在的陕西华县呢。武功高强，当时科举考试有文科有武科呀，他以过人的武功是高高得重。从的唐肃宗到唐代宗，没有一位对这郭子仪轻视的。郭子仪被封为汾阳王，他的八个儿子七个女婿也都跟着他沾了光，在朝廷里做了大官呢。尤其是他的第六个儿子郭艾还当了驸马了呢，被唐代宗李煜给看中了，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升平公主就嫁给了郭艾。这么一来，郭子仪跟唐代宗就成了儿女亲家了。这位代宗皇帝的正宫沈皇后早年在战乱中失散了，没有女儿，所以呢，后宫当家得宠的说了算的一直就是这升平公主。这升平公主从小受唐代宗的宠爱，被视为掌上明珠，所以她娇生惯养，就这脾气稍有不痛快就在这父母面前撒娇。她母亲当年也很得宠，就是那位崔贵妃呀、父亲是当今天子，谁还能宠闺女宠到他这一步啊？偏偏唐代宗李煜还特别喜欢这女儿。代宗跟崔贵妃基本上事事顺着女儿的心意去办，简直是百依百顺了，可以说是有求必应，特意把她下嫁给了年轻的郭艾。这郭艾长得十分英俊，升平公主看中了，当皇帝父母的也就答应了，选郭艾为婿。日子商定妥了，这一天郭子仪府地坐落所在地叫亲人坊啊，这亲人坊房里是万分热闹，府门外边车水马龙，人来人往。就这儿到了，到了，把车停一边，走，咱们去给贺喜去，这都是来祝贺的。郭子仪府里边那更热闹了，郭子仪派人查看好几回，好嘛，感情自己府门外边整个这条街都给堵满了，来了多少人，停了多少辆车呀，有没有固定车位给挪挪呀，忙了个不亦乐乎啊。郭子仪率全家男女老少3000余人就上下繁忙，最终密密麻麻的他们都跪在了长长的地毯上，干嘛呀，迎亲呐、老公公婆婆得跪下，嗨，那再大一辈爷爷奶奶那也得跪着，迎的是公主。这升平公主带着半副銮驾，整副的呢，整副就有篡位之嫌了，多大的气势啊。升平公主隆重的嫁到了汾阳王府。开始这几天日子过得不错，小两口卿卿我我，和和美美，经常就躲在那新房里，一天也不乐意出来，感情不错。小两口日子过得好，当父母没有不高兴的，郭子仪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啊。可有时候郭子仪也担心，你说说这公主是娇生惯养，一旦要发了脾气那怎么办呢？ 没事的经常关照家里人，必须认真看护好公主，处处要让她三分，不能有任何怠慢，这可是对着皇帝陛下的态度啊，名义上对的是公主，实际皇帝还在那儿看着呢。就这么夹着小心，好日子也没太长了，和公主脾气发作了，经常就听那屋里边他跟郭爱两个人争争吵吵。郭子仪只能说儿子呀，等开门儿子出来，郭子仪提着他耳朵把他拽旁边去了。小孽障，你又惹公主生气了。哎呀爹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不知怎么回事，我知道你脑袋要掉这事儿。郭子仪这着急啊，可是也不能说老公公推门就劝儿媳妇啊，那年代这个不合礼法呀。郭子仪只能坐在正厅上跟儿子女婿们去商量这件事儿。可是乖也是少年气盛，谁劝他也听不了，反正我娶了他，他就得听我的。哎呀，小奴才，他听你的，我得听他爹的，咱们都得听他爹的，那叫天子啊，怎么说也说不了呢。这天郭子仪正在跟儿子们女婿们商量事儿呢，这些儿女中郭爱不在现场，孩子们被讨得喜欢，把自己的小孩都带来了，好孙伙计二三十个呢，在郭子仪跟前绕膝承欢，共享天伦。郭子仪虽然是大将军吧，他也分不清了，这么些孙子孙女，哪个是孙子哪个是外孙子，这也分不太真了，微微点头微笑着向他们示意，表示都是我的孙伙计，也来不及问你爹你妈是谁呀、啊。这正就是高兴着呢，就听到旁边郭爱跟公主那屋啊，啊啪啦哗啦咣当啊呜，什么动静，又打起来了。哎呀，郭子仪刚才那点笑容一扫全无啊，白眉毛高高的皱了起来，这个孽障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，有一丫头前来禀报，报王爷不好了。妈呀，这不是汾阳王吗？怎么了？驸马爷刚才打了公主一记耳光啊。郭子仪一听好像撤自己一嘴巴，这儿子简直无法无天了。那公主怎么样？公主哭着已经回宫告状去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让老夫如何是好？王爷，驸马爷还当着公主面说呢，说公主仰仗他老爸是皇帝，我们家老头子是不想当皇帝，要是想做哪里还会轮得上你爹做皇帝呀。 啊哧溜一下，郭子仪腰胆那座椅上出来到地上了，把旁边那些小孙子吓一跳。爷爷你怎么了？郭子仪是又气又怕呀，来来来来来人，把那个孽障奴才郭爱给我绑了。郭子仪是真害怕了，心想这是掉脑袋的罪呀，把这孽障绑了过来。郭爱还不服呢，爹你凭什么绑我？郭子仪到跟前一抬手啊，啪，先给这儿子来了一个嘴巴。凭什么绑你？你拿我们的性命开玩笑啊！走走走，跟我进宫见驾，是当面谢罪呀。唐代宗也听到信儿了。这会儿唐代宗干嘛呢？正听着宝贝闺女生平公主在那哭呢。父皇，你得给女儿做主。怎么来怎么去，一五一十都说了，他老管着我，还说什么我的公爹是没想当皇帝，要想当就轮不到父皇您了，你说他可恨不可恨呢？唐代宗沉默了片刻，这代宗皇帝啊应该说不糊涂，虽然说这话听得不顺耳，但是这会儿对待孩子他有自己的一番解答。女儿，怪这话说得不错呀，我们李家天下全仗你的公爹才得以复兴啊，真要是他当时想做皇帝，天下怎么还能为我李家所独有啊？而你身在郭家，就是别人家的媳妇，不能再撒娇了，已经不像以往在宫中做公主的时候，他们也不会欺负你，郭子仪怎能不知朕对你的喜爱。 倒是你要好好检点检点，好好的做郭家的媳妇吧。爹，你委屈我。这正说着呢，有人来报陛下汾阳王榜子上殿。哦，唐代宗一听略一沉思，挥了挥手让升平公主赶快退下，听我的信儿吧。好，就把他请到这里来。郭子仪一听皇帝还搭了个请字，心里面更觉得过意不去了，表面上看来就越发的诚惶诚恐啊。他儿子郭爱不是被捆着呢吗？那绳头可在郭子仪手里呢，你跟我进去见君。牵着儿子拽着他，郭子仪自己是脚不踉跄啊，真走不整齐道吗？也有一部分表演成分。怎么呢？这要是八兄胡子气宇轩昂进来，这哪像认罪的样啊，要的就是这份手足无措的慌张啊。来见到唐代宗扑通跪倒，把儿子也给摁那儿了，当着唐代宗的面又给了这儿子一嘴巴。哎呀，唐代宗一看，老爱卿，这是朕的女婿，你怎能随意乱打呀？你看这当丈人的也得会当啊。啊，我儿脸疼吗？一看他多余问，怎么的，脸都打红了，那五个手指印子在那儿呢。哎呀，老爱卿，你这个脾气也得改改了。唐代宗就像对待自己亲儿子那样，把这郭爱往旁边拽了拽，起来吧，命人赶快给他把这绳索给松开。代宗皇帝亲自用手在郭爱这脸上摸了摸，我儿疼啊。说着这郭爱眼泪啪嚓的，皇父，儿臣错了。代宗笑而不答，为什么郭爱承认错误啊？你打人闺女一巴掌，他这会儿想起来了。郭子仪叩头如捣蒜呐，陛下，老臣教子不当，触犯了公主殿下，现在我是带着这不孝之子一同来领罪呀。哪里的话来呀，算了吧。唐代宗双手扶起郭子仪，赶快给人请个座位来呀。太监把座准备好，唐代宗搀着郭子仪坐在那儿。老爱卿，老亲家，这是何苦啊？儿女们的事你我不要问得太清楚的为好。常言说，不吃不聋不为阿翁啊。这阿翁这就指公爹呀，这当老公爹的要聋一点，要傻一点，别什么玩意儿都是事无巨细你全了解，儿女的事儿你能装糊涂就装糊涂啊。小两口在闺房中吵闹，你我又何必当真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唐代宗一边说一边笑，郭子仪是面红耳赤，感谢唐代宗这一番宽宏大量啊。这唐代宗要想杀郭子仪，就这事儿抓起你的小辫子一通严刑拷打，全家都得完呢。说明唐代宗对这郭子仪还是很信任的。唐代宗安慰了郭子仪郭爱父子，命人把公主给我请出来，当着这升平公主的丈夫老公公的面，他训斥了公主几句，既到人家做媳妇就得尊重公爹，尊敬自己的丈夫，哪有你这样娇生惯养的，以后恐怕没人敢要你了，朕要是郭爱把你休了，我看你再嫁给谁。这就是说一说自己女儿的过错吗？让这升平公主当着面保证打今后再也不以皇家女儿自恃高贵，欺负丈夫欺负家人。你当着两位父亲的面，小两口化干戈为玉帛呢，合着这郭爱打着公主这嘴巴子这事儿就算完了，可不完了吗？民间传说有这么一个传奇故事，叫打金枝，就打这儿来的。那金枝就指这升平公主啊。郭子仪的儿子们除了有当驸马的郭爱，还有统兵带队的大将郭熙，那是一方总镇啊。当时 北庭行营节度使白孝德坐镇在滨州，就是现在陕西宾县，而郭熙呢率领北方军队到这里来帮助他抵御吐蕃的侵犯。这儿要把吐蕃拦住，那么首都长安也就安全了。郭熙就是郭子仪的儿子呀，当时郭子仪单骑退回合兵的时候，郭熙不是紧随左右苦苦相拦吗？现在郭熙带来强大的朔方军，就是北方兵马，是为了抵抗吐蕃，因为他的部队极具战斗力。郭熙是郭子仪第三个儿子，身任检校尚书，帮助父亲收复两京，平定安史之乱，是战功赫赫。而他自己带领的朔方军也是能征惯战，唯一不足就有一点，因为鞠躬而发生了骄傲，郭熙的朔方军是军纪松懈。虽然说军营驻扎在滨州城外离城十里的泾河边上，但是还是时不时的有那些将士进得城中，到滨州城里去骚扰百姓，光天化日之下就那么公开抢啊，有人不让他们就动手打，打伤路人，强抢豪夺，有一次甚至把一个怀孕几个月的孕妇都给撞得倒在地上，给撞伤了。有人就把这事儿报告郭熙了，郭熙一听，嗨，心想自己的这帮兄弟们手下们平日里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在前线受的苦够多的了，也不好再惩罚他们，稍微警告警告就完了。他不加以严格管束，实际是听其自然。那么这位北庭行营节度使白孝德白大人是毫无办法呀，指着人家郭熙帮着自己镇守滨州，现在要是去治理他手下人的罪名，那不得罪人家了吗？算了，就吃哑巴亏吧。这荆州有一个刺史叫段秀石，段秀石听了这信儿，他来找白孝德来了。那说半天，这荆州到底在哪儿啊？现在的甘肃镇原东南。荆州刺史段秀石是白孝德的部下，他自我推荐，哎，您能不能让属下到滨州去屈居都虞侯之职，负责全城治安呢？不是说经常有人大白天光天化日强抢豪夺吗？我帮您治理怎么样？白孝德巴不得这有人帮忙呢，连忙点头应允。就这样，这段秀石是走马上任。这一天，郭熙军营有十几个将士又进了城了，反正现在也没仗可打，天天就找酒喝呗，在一家小酒馆喝了个酩酊大醉。酒店老板索取酒钱，几位军爷，你们都喝了四坛子了，酒钱呢？什么？其中有一听啊，老子们喝你的酒，你还敢要钱，这是何理也？酒店老板这气也像人话吧，谁喝酒也得给我钱啊，老子偏不给仓，宝刀拽出来了，一刀就把这老板给扎伤了，噗啪，刀尖顺着他左肋进去了一寸多呀。这老板够反应快的了，噌往后一纵身，这还扎一窟窿啊。这些人趁机发泄不满，喝了你四坛子五坛子八坛子又怎样，叮啷咣啷抡板凳飞桌子摔茶壶砸酒缸，这酒是淌了满地呀。殿堂里边家具别提呀，全都被砸了个稀巴烂。老板也不敢再说话，躲到后边远远的就在那瞅着，心想简直无法无天，上报。现在谁主管呢？就那段秀石啊，他不是都虞侯吗？虞侯之职，他现在是以大官做小用，就为了治理这帮人来的。段秀石得到了禀报，立即派人把这十七个肇事之人给我逮捕归案，全都给抓回来。这些被酒一醒，满不在乎啊。段什么？段大人？段秀石没听说过，我们就知道郭大人。 就知道白孝德，段秀石干嘛的不知道。怎么了？酒店砸了，酒钱没给，老板被我们扎伤了，你能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哼！段秀石微微冷笑，来呀，把这17个叛逆之徒人头砍下，高挂城池上，以为示众。是。哎呦，这17个人一听，你敢动爷的头，小心你的脑袋，带了下去。段秀石心想，就找你们这样的以身试法之人还找不着呢，你们送上门来还能放过吗？一声令下，17个人头高挂城池啊。滨州城里老百姓一听，什么？把那些公开劫道无法无天的北方兵的人脑袋给剁下来，17个。好啊，敲锣打鼓比过年还热闹。可是城里边高兴，城外不干了。咱们说了，郭熙的部队驻扎在离滨州城10里远的泾河河边啊。城里边这一挂脑袋一敲锣打鼓，城外军营可炸了，这些将士们一个个顶盔挂甲罩袍束带，不知道以为一声军令下这就要出门远征呢，哪知道这些位是惦着杀进滨州城给这17个伙伴报仇啊。滨州城里的那位主帅白孝德虽然说久经战阵勇冠三军，但那是杀敌人呐、啊！现在城外边锣鼓喧哗，这要杀的是自己人，而且朔方兵英勇善战，那是从北方前线开赴的，能打得过人家吗？他真不知如何是好，赶忙快把段秀石先生请来。段秀石微笑自如，从容不迫，走进了大帐。白孝德一看他跟没事人一样，哎呀，段先生，事到如今如何是好啊？段秀石听到此点了点头，我知道节度使大人您问的是城外这些北方兵要是攻城该如何办啊。对呀，没关系，放心吧。白孝德这气呀，你说没关系，老夫怎能轻心？大人，我现在就到郭尚书那里去一趟。郭尚书就是郭熙呀、啊、身任为检校尚书嘛，所以一说郭尚书就指城外的大元帅。你去了难道你不怕你脑袋搬家吗？大人，小人要不去躲在这城里，脑袋不也得搬家吗？言外之意，你不还得杀了我谢罪吗？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去一定没人再敢闹事，那老夫派100个精兵保护你的安危用不着。我段秀石又不是有罪于朝廷，又不曾得罪郭熙郭尚书，何须精兵保护啊？段秀石大大方方，不光不带人，还把腰刀摘下来，那总得带一个呀，回来一箭把你射死。这样吧，挑一个老兵吧，在军队里边挑了一个走道有点颠脚的老兵随行前往。白孝德算服了，心想段秀石你胆可不小啊，带这边跟没带一样，这老兵倒乐不得的。为什么呢？这老兵自打受伤之后常年光做饭了，不让上战场了，找不着那种冲锋陷阵孤胆英雄的感觉，许久没有这种刺激了。大概这老兵拿这样一种危险当做自己对青春的回忆，大不了一死呗。这回跟着段大人虽然说危险，但是危险他也乐意。老兵精神矍铄的在前边一瘸一点牵着马，段秀石坐在马背上不慌不忙向着郭熙的大营走来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识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请问 啊，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？ 耳熟啊，好像在那边，故事大道954号。 谢谢。

疏通则不痛， 京津冀协同合作，融会则贯通。 咿呀， 官民世事恶，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靖州刺史段秀实骑在马背上，让那个上了年岁的老兵牵着马，一起来到了朔方军大营的辕门外。上文书咱们提过，这朔方指的就是北方啊。就见这辕门外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将士呼啦朝一拥而出啊，一见啊，真是这姓段的，他赶来，这就准备要动武。段秀实坐在马背上一点没紧张，再看这老兵，嘿，谱更大了，连眉头都没皱，把这几位朔方军倒给吓着了。怎么呢？就两位头了牵马这个踮着脚一瘸一点过来的，这胆子可不小啊。他们这么一愣神儿，段秀实好像跟那身边牵马的老兵在说话，别停着呀，啊，走啊，怕什么怕，他们不会杀你的，杀你这样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兵，何须再穿的盔甲呀，他们杀的是我，我把人头送来，他们也用不着大张旗鼓，咱们接着往里走，省得他们低着我脑袋往里送，我主动到大营里边去受死。这几个当兵的一看，这气势不小啊，有点被这段秀实这精神头这派头给吓呆了。段秀实好像是自言自语，实际声音很高，说给众人听啊，你们这些朔方军所作所为太令人失望了，难道是郭尚书对不起你们吗？难道是天下都招讨副元帅郭子仪大将军对不起你们吗？你们要明白，这样胡闹下去，败坏的不仅仅是朔方军的名誉，败坏的还有郭家的忠义之心呐、啊！传扬出去，知道的是朔方军军纪不严，不知道的以为是郭家父子意欲造反，你们要害了郭尚书，害了郭子仪大将军吗？说的这些朔方兵开始是撸胳膊挽袖子，本来想上来就动手打，一听这话谁也不敢动了。郭熙在军营里听到了喧哗，连忙走出大帐，一看这段秀实，他认得呀，不过这会儿没有招呼。听说了段秀实杀了自己十七个兵卒，所以这会儿郭熙特意把着面孔瞪着眼珠子，面带怒容。段秀实目光跟郭熙的目光这么啪一对接，段秀实方才的那一分笑容也没了，横眉冷对，一点没有怯懦之感。他看着郭熙，老将军郭子仪为国尽力平定叛乱，他的功劳堪与天地相比，但也应该有始有终吧。可是今天尚书您放纵不署，为非作歹，长此以往会出大乱子的，等出了大乱子，天下人都会说是你尚书郭熙仗着你的副元帅爹爹的名望，令郭子仪老将军声誉扫地，甚至会背上反叛的罪名 尚书大人，您想过吗？段秀实这几句话还没说完呢，郭熙就变了模样了。那怒容也去了，红色也上来了，感觉到羞愧了，连忙紧走两步，倒身跪拜啊。是因为官职的问题吗？不是，是因为这几句话实在是救命啊。大人的话说的对极了，我郭熙怎敢忘怀，多谢大人的开导啊。然后他站起身来，看了个身边撸胳膊挽袖的还要往上扑那些将士，三军儿郎给我听好了，所有人卸去盔甲，回营闭门思过，再敢进城胡闹者力斩不容。段秀实一看，点点头，等的就是郭熙这句话。什么叫元帅啊？什么叫一军之主啊？郭熙这句话说完，大伙乖乖的都躲进营盘了，这就是元帅的威风。可见在此之前郭熙从未这样下过令啊。段秀实达到了目的，按说就应该走，但是他看了看这老君，今夜已晚，我们就在营中讨扰郭熙郭大人一宿吧。郭熙是求之不得呀，妥善命人安排老君食宿，特意安排段秀实跟自己同住一帐，俩人要好好聊聊。这天晚上郭熙是顶盔挂甲跟着这段秀实在这聊天。段秀实纳闷啊，尚书这是何意啊？我是怕深夜你我熟睡之后，万一有那个大胆的小儿敢于拿人头来犯军法，他要杀害先生您，我可背不起罪名，所以我要亲自为先生守候。郭熙亲自要保护段秀实的安危，怎能不令段秀实感动啊？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沉睡厉害，这就把所有的危险他是和盘端出，怎么替郭家父子想的，说的郭熙呀、啊、唏嘘不止啊，简直快说哭了。哎，第二天早上红日初升，段秀实平平安安的就在北方军军营里度过了一夜。郭熙点起人马跟着段秀实同进滨州城，为什么呀？当面要向白孝德节度使赔不是啊，表示自己要严格约束所属部将，如有不法听凭处置。由此看来，这郭熙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滨州百姓由此而安居乐业，念念不忘那位靖州刺史段秀实的胆量跟智谋。段秀实是智勇过人呢、啊、而且这段秀实忠心耿耿，那是少见的忠臣呢、啊。唐德宗建中四年，这一年十月，也就是公元783年，大唐朝又发生一件大事。有一支开往前线的军队，就在都城长安附近突然发生了哗变，5000多名军士掉过头来攻打长安呢。这谁指使的呀？是他们的统帅吗？他的统帅还真没下这命令。这5000多兵丁攻打长安，这队伍里边夹着他们的统帅呢，就是那位靖原节度使姚令言。姚令言下命令已经失效了，想劝阻这些兵丁，却被人裹着夹着冲进了皇宫，把那唐德宗吓坏了。唐德宗带领少数几个嫔妃皇子皇孙是匆匆忙忙仓仓惶惶，要在那皇宫北门就往外逃啊。乱兵们迎来了久在京师赋闲的另一位将军叫朱此做他们的首领。要说这朱此原先在京师赋闲，但此前领兵带队那是一个受士兵欢迎的将军，过去就曾经被士兵推举做过卢龙节度使。后来怎么在京赋闲呢？因为他吃了他弟弟朱涛的挂烙了。他弟弟朱涛是对抗朝廷，朱此自愿入朝担任太尉。什么意思呀？交出兵权 当太尉这是空闲呢，我也放权了，也就没人再怀疑我了吧。就这样一直在京城闲着，在京师一久，他看透了唐王朝实力也不过如此，早知是这样，当初还不如跟着我弟弟朱涛一块造反得了呢，反倒滋生了朱慈的野心。现在这些乱兵前来攻请，朱慈毫不犹豫，立即披挂整齐，就在士兵们高举的火把照耀下，他威风凛凛直奔含元殿，自称全知六军，那就是大元帅，自命为统帅。长安里有很多跟他一样的野心家，有一位光禄卿叫元修啊，元修前年曾经出使过回纥，要说到那个边远的少数民族，这一路上是历尽艰辛呢、啊。可是没想到回得京城之后就被封为光禄卿这么一个小官职，他心中不满，所以现在主动投靠朱慈。他劝这朱慈大将军，您光做统帅可不行，您应做天下统帅，万民之统帅呀、啊。什么意思？您称帝呀。朱慈还真就动心了。原来有一位淮西节度使叫李忠臣，此刻也赋闲在京师之中。这人都是这样，穷则思变，是静久思动。还有一位叫张光胜的也自命不凡，认为这是大展身手的好时机。如此而一批一批人纷纷向朱慈这劝进呐、啊，你应该称帝呀。偏偏又有一支凤翔来的军队前来投奔，呵，这下朱慈有点晕了。这就是那句话叫利令智昏吗？他不知道这些人怎么会这么推崇自己，难道自己就这么高的威望，亦或上天授意我该当皇帝？打第四天开始，朱慈就开始任命各级官员，俨然以皇帝自居的。长安城里呢，由节度使转任贤职的大臣中还有一位，这位贤臣就是段秀石。要说起段秀石，最初他是名将高仙芝的部下。当年高仙芝带领兵马大败淡罗斯的时候，那是人家段秀石帮着他收罗残兵，重整队伍，屡立战功，所以他后来做了靖元州节度使、靖州刺史长。三年前因为得罪了朝中的宰相，所以被征回京城做司农卿，实际兵权就拿下来了。朱慈一想，这段秀石也很有威望，利用他的名声就能在靖元军兵中取得威望，请派人把段先生给我请来。他满以为就像头几位一样一请就到，所以觉得这个事儿很轻松。朱慈派骑兵去请段秀石，段秀石是闭门不出，骑兵也着了急了，回去没法交代啊，那人家不开门，门就没进去，得踩着这马背要翻墙入院呢、啊。段秀石吩咐子弟说，国家有难，我不能旁观呐、啊，应当以死而殉社稷，你们赶紧逃命去吧，他们一进来抓着我一定会杀着你们，你们走吧。这有点在这托孤留遗言，没有办法，大伙只能看着段秀石开门赴死，跟着这些当兵的来见朱慈。一个条件，不许伤害我的家人。那当然，我们是请您来的。看是有理，实则押解，就来见朱慈了。朱慈一听说，呵，段先生真来了，他哪知道这些位翻墙进去给逼出来的。朱慈立刻出营啊，哎呀，段公能来，我的事儿就成功了一大半了。嗯，仔细一看，这段秀石表情不对，嘴角往下微微撇着，哼，您本以忠义名闻天下，怎么呢？当年你的弟弟朱涛带兵叛反，你主动交兵权向天子表示你的忠心， 而现在靖原士兵因为犒赏简伯而发生兵变，使皇上蒙尘呢、啊。这帮冲进长安的人马是因为兵饷的问题发生兵变的，皇帝逃哪儿去了？现在都找不着。犒赏是官员的事情，皇上怎么会知道啊？那么就是说有贪官污吏克扣了军饷，这跟皇帝毫无关联。而你诸此偏偏明知这个道理，可以说服将士你不去游说，你可以率将士把皇帝迎回京城，你不这么做，而是借此想自己称帝，篡逆之心昭然若揭，你还有什么脸面跟我多说呀？他这个把诸此说了一个大白脸大红脸，不知怎么变色好呢，白色是气的，红脸是臊的，诸此自己讨了一个没趣儿啊。不过又一想，段秀实跟自己应该说同病相怜之人，互相应该有个同情，有份信任呢、啊。也许这位段先生脾气不好，早听说过，这脾气比较古怪，说的什么风凉话由他说吧。诸此还是万分恭敬的，强压怒火，把这段秀实请进自己安排好的宾馆中，派人给送吃的、送喝、送钱粮，安慰他：“你的家属，你放心，晚上我来拜会你。”诸此还来拜会呢。这一番交谈，段秀实就不像白天言语那么犀利了，他倒要看看诸此的想法。假意这么一迎合，段秀实发现诸此果真要造反呐、啊！自己再要跟他公开对抗，必然是死路一条，只能虚与委蛇，暗自去想办法。段秀实派自己的亲信往城外送信，联系跟自己同心同德的那些唐朝旧臣，甭管是城里城外的，只要想法统一的都要取得联系。唐德宗跑哪儿去了呀？刚才段秀实不是说过使皇帝蒙尘找不着了，实际这会儿唐德宗已经逃到了奉天。奉天是沈阳吗？不是，那个奉天，奉天指的是今天陕西的乾县，唐朝的奉天就是今天陕西乾县这一带。而跟着唐德宗逃到奉天的兵马也不过就1000多人呢、啊。诸此派了泾原兵马，泾原兵马的头领姓韩，叫韩民呢。韩民受命带3000精兵打着迎驾的旗号去袭击奉天，真是请唐德宗吗？实际带着任务秘密而不可告人，要杀了唐德宗，这样诸此才好继位呀、啊。段秀实知道这信儿，心想这韩民是没安好心呢、啊，事情紧急，他连忙找来了同谋，叫齐灵月，俩人再商量商量。当初泾原兵马的总头领不是那姚令言吗？姚令言呢早就投奔了诸此了，论威望还是诸此高，他甘当副手。现在这波3000兵马的泾原兵归韩民带领，韩民最早就是姚令言的部下，所以段秀实连忙派人把那齐灵月找来了，他们俩是同谋合伙啊，伪造姚令言的军令，命这韩民立即回师啊，先救驾要紧呢、啊。这3000人马急行军真要把唐德宗给逮着，那可就后果不堪设想，很有可能是先斩后奏，大唐朝就没皇帝了。现在伪造了姚令言的军令，那章怎么办呢？没偷着姚令言那章，段秀实铤而走险，把自己的司农司的印章拿过来了。他在京赋闲，不是做司农卿吗？抓一抓农业工作，这章拿过来正着盖，怕人看出来，把这章倒过来，含含糊糊的就在这军令上啪扣了一戳呀、啊。雇了几个走路比较快的人，你们冒充使者追上韩民，递交军令。那大伙一听，行吗？段先生，那韩民要认出来呢？哎，放心吧，韩民这个人我很熟，他认的字儿一共 哎，五六十个吧。大伙儿这一听这乐呀，就识了五六十个字儿，对，基本上不认字儿。见了红色大印，他一定会信以为真，带兵回到长安。你们把军令给他也就完了。遵命。这几个人炸着胆子冒充使者，就给了韩民，把这军令带来了。韩民果不其然，一看有红戳，盖道盖道盖道吧。将军让咱们回，咱们就回，但人马他又回来了。诸此姚令言一看，哎，不是让你去迎候陛下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韩民把这军令递给姚令言，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？啊呸，姚令言这气，你没看看这章盖的是谁的章啊？这司农卿的章啊。按着这么一查，就把麒麟月给抓着了，被诸此是严刑拷打。谁指使你麒麟月办这事儿的？麒麟月一句都不说，为国杀奸臣，你成功了，我失败了，我甘愿一死，哪那么多话呀？诸此当场就把麒麟月脑袋给砍下来了。麒麟月一死，段秀实知道了，第一个好消息是韩民回师啊，皇帝无忧了。可第二个坏消息是自己的同谋合伙麒麟月以身殉国了。段秀实想，自己这回一定暴露了。他把另外几个同谋者都找来商量商量，咱们能不能在面见诸此的时候把他杀了呀？反正咱们大不了一死，杀了诸此算为国立功，为君效力呀。大伙一说这倒是行，可问题什么时候能见着诸此？他能让咱们见吗？正在大伙这商量的时候，偏赶这天诸此叫来的几个人，通知几个重要的谋士，我有话跟他们谈。其中这些谋士中就有段秀实。段秀实一听机会来了，他特意穿了一身戎装，就为了行动方便，他跟诸此并肩而坐。等诸此讲到他自己要当皇帝的时候，段秀实是勃然大怒啊，一把从别人手里夺过来的象牙护板呐，一只手揪过诸此啊，砰，脖领子就薅住了，放声大骂：“你狂妄的叛贼呀！我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，我还能跟着你造反吗？”举起护板照着诸此的脑袋啊，啪啪，就两下呀，那护板打在诸此的额角上，是鲜血飞溅。因为这个事儿发生的很突然。一向文质彬彬的段秀实突然就跟张飞现了身一样，这多瘆得慌，大伙不知所措，眼睁睁看两个人打作一团。段秀实的同谋也有在场的，本来应该帮着他一块打，但这会儿突然有些胆怯了，没敢上前，反而抽身偷偷溜了。有反应过来的上前抱住段秀实，这是诸此的人呐，拦着段秀实，诸此就得了手了，转身逃走。卫兵们这会儿反应过来，是冲进室内。段秀实知道脱不了身，他告诉诸此的手下：“我姓段的，死也不跟你们造反，你们怎么不杀了我呀？”诸此缓过神，一手捂着伤口：“这是个义士，用不着杀他。”可卫兵们哪听诸此的话呀，什么义士啊，杀我们的主将我们还能容你吗？乱刀齐下，段秀实血流满面，是气绝身亡。段秀实的死并没有阻止这位诸此将军自称大秦皇帝建立朝廷。一年后，诸此的叛乱终被镇压，而段秀实有勇有识，有谋有胆，他举护板击贼人的举动被当作忠贞的典范，是名垂青史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，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